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82一书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作者莉莲·威伦斯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生活状况，尤其对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群体的工作、娱乐、心理和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描绘。张继的小说《搭子》近日出版，本书收录了《搭子》《小金》《胖大海》等八个中短篇故事，作者用犀利的笔法，从容的叙述，勾勒出了一幕幕俗世生活的场景，将一群普通人窘迫的生活方式、情感纠结和现实困境做了生动且由表及里的描画。新书《无用的美好》是叶兆言的全新散文集，收录了革命性的灰烬、痛和善、无用的美好、成人、江南的难、遗址、切火等篇章。作者以对平凡人士的关心，在书中展现了一场关于选择与舍离、孤独与坚守等话题的漫谈。哈坎·甘迪的小说《无止境的逃离》讲述了人贩的儿子加萨生的故事，目睹了太多生命在生存面前的沦落，加萨生逐渐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情绪和情感。小说取材于当今世界难民问题，故事虽然有些黑暗，但的确能够触动人心。第55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日前闭幕，中国主宾国活动也圆满结束。本次书展期间，由近百家单位的200多位出版人和曹文轩等近5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学者等组成的中国主宾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洽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参加这样的展会对国内的出版业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契机。中国童书出版正在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向世界讲述着中国的故事。 2006年的时候啊，才是中国绘本的元年，所以你现在看只有11-12年的历史。那么现在这些书能够达到这个品质，应该讲从短期内来讲，已经做的是相当不错了。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的父母，对孩子们早期阅读跟他们所接触的这些出版物，实际上要求是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一方面就是说，对我们国内的出版业，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契机。有人也评论，就是说中国的这些插画，如果说规模体量更大的话，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我想也是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道路还很长，但是我们充满信心嘛。 以上是由北京电台记者刘莹发自博洛尼亚的报道。本时段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还不错，下午呢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雨雪天气，量级较少，不过外出还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比昨天已经下降了超过10摄氏度了，所以请您注意及时的调整穿着。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偏北风3-4级左右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儿啊一下就凉下来了，赶紧到我们的家里边暖和一下吧。这里是住在876，马上开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咱们在家里边好好的享受一下好天空气。 真是， 因为来的这位嘉宾啊，今天带着家务事来的。 我说直播间的空气这么好呢？ 不是，他那是测量工具，不是管清新的。 你看这个马屁又拍歪了。 但是人家一测量说我们直播间空气特别好， 真的 啊，说哎呦都零。我说零什么意思？人家说零就代表非常好。 天哪！ 哦， 哎呀，我说怎么每次在我们八七六的直播间上完节目都意犹未尽的呢？ 都是神清气爽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 嗯， 来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就叫做咱们的家里边的空气啊。当然有一人家有专业的名词，我们要请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氧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的室内空气治理专家董谦，董工，欢迎董工。 感谢夏老师，感谢王老师，听众朋友下午大家好。 您带的那个装置就是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您能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PM2.5 的一个测试仪 啊。 现在呢，刚才说零啊，现在其实跟零也差不多，0.75啊，一啊，在上下波动，就是几乎没有 PM2.5， 没进来稍微多了点。 对，但主要也是 说明我风尘仆仆。 主要也是的，今天我在咱们台外头测了一下，也就是3.4。 就也是因为今天外头空气也不错。 这个是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我们来测，其实像这种特别好的天儿，往往屋里头可能比如说外头3.4，屋里可能是10几， 对， 比外头还要高一点， 有可能， 因为它有一些地板呢，咱们走的一些扬 尘 啊，对对对对，有可能会高一点。总之，现在在这做节目。这太痛快了，太能喘过气儿来了。 是是是，哎，那您拿的这个，比如说是一个您自己这个行业里的专业仪器，还是说不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这种测量的东西？ 什么地方都能够买到。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咱们国家用这个测试啊，咱们国家是用计重法啊。总之那个咱们就太专业了 啊，明白？ 没有能买得起的，也没有能。测的量，民用用那个，民用呢有两种原理测试仪，我大家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一个呢就是叫做激光测试法，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这测试仪啊，您能听着它有风进去，有点风声。啊，还有一种呢叫做红外线测试法，红外线测试法不讲了，那个、没有风声的那个不太准。激光测试仪大概怎么工作的？它有一口。然后用风扇呢把这个空气吸进来，然后它前头呢有一束激光，后面有一个镜子，然后它把这个空气啊里头那个颗粒就能照在这个镜子上，然后它数数。 嗯， 就是这个原理。可以在市面上一些大的一些品牌都可以，大概几百块钱吧。 好好好，就是出去您要也想置办个这个的话，记着要那激光的，是吧？ 对，要用激光这种原理来测的。啊，牌子不是很重要，只要是一个大牌子的，大概几百块钱，一般不够用。 啊，原理是这样就行了。 对对对对， 这个也很热销， 是吗？ 对， 基本上现在小姑娘啊，尤其是年轻人，对空气质量啊要求 很敏感， 走哪儿都揣一这个。像咱们办公室，就有好几个角落里边都放着这个。你一看外边天不好了，就发现它的数值也蹭蹭蹭的往上涨，赶紧就把这个空气净化器打开，然后就看这个数值。啊，还是这样，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啊。说到空气治理，其实现在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一直听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新闻也在说，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对这个整个的大气治理啊、空气治理啊投入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对， 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小环境， 不是说外边的那些空气啊，我们说的是家里边的空气。 对， 因为之前跟董工我们在聊了一些，董工有一些理念和概念，包括他对家里边的这种空气的一些理解，哦，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又接触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原来我以为家里边比如说摆个净化器就好了，弄一个新风设备就好了，摆点绿植放点碳包就可以了。 诶，难道不是吗？ 聊完了之后远远不是这样的。 哦，就跟没弄似的。 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其实您不用费那么大劲儿，好像用家里现有的设备也能把家里的这个空气质量稍微改善一下。 哦， 哎， 是。 所以今天咱们来跟董工一块儿好好的来聊聊，好吧？一开始咱先聊什么？聊聊家里边都有什么不好的空气吧。 对，就是要从稍微专业一点的，就是说，室内空气的治理的话呢，我们一般分四大块，一大块的我们叫物理性，简单的说呢，就是冷暖干湿新风，就物理性的。第二块呢叫做化学性，也就是比如说甲醛、苯、 乙醛啊， 乙醛就这些。这里头呢，包括呢 PM2.5。还包括臭氧等等，当然了，要是在钢厂附近的话，您还得注意二氧化硫。 哦， 啊，这是化学性。第三块呢，就是它的生物性，简单说就是细菌，啊，有多少？第四块呢是放射性，就是可能室内有一些啊放射性的物质。 明白， 大概分 就类似于，比如说啊，你家铺的全是大理石的，啊，或者说有一些瓷砖，啊，包括电脑、电视，可能都有一点点。 对， 这样 辐射性的东西。 对对对对， 相对来说呢，其实以我了解的问题不太大，因为正常的这些这个石头啊，也都是从咱们野外采来的。可能我们在这玩那都多少石头啊， 是， 咱也不一定怕它什么。但是如果大家特别在意的话，尽量选择颜色淡一点的石头，它的数会更低。就是黑色的会辐射比白色的一般会高一点点，基本上也是安全的。就是这样。 就如果要是您买的这个大理石花的，这就不好说了，是吧？ 不，是基本上大理石是这样的，凡是国家检测过的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您特别特别介意的话，您可以选择颜色稍微浅一点的。 明白，明白，明白。好，那就咱们捡大家最关心的说呗。 最关心其实就是前两样。 对， 一个是 PM2.5， 这可能是从外边来的， 对 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装修产生的一些污染， 对， 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甲醛也好啊，苯也好啊，还有一个呢是 TVOC， 对， 这个刚刚我原来以为啊 ，TVOC 是就是我认为，比如说像油烟啊，像我们抽烟啊，这些可能产生的是 TVOC， 但是其实 TVOC 还有一个更广的面， 对， 一会儿咱们慢慢来说，先说说 PM2.5， 好， 嗯。 PM2.5 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 非常熟悉。 但是我还是愿意讲一下 PM2.5 到底是什么，因为 PM2.5 有点怪哈，2.5微米级颗粒，那你怎么为什么不说3？为什么不说2？ 对， 为什么不说7？非要 PM2.5？ 好，我尽量在几十秒之内给大家解释清楚。PM100 到 PM10 鼻子处理了， 哦， 从到 PM50 以上鼻腔。处理了， 都能隔着。 再往下， 相当于鼻腔那是一纱窗。 对了，是过滤大的 啊。然后到咱们这个喉部有绒毛以及次生绒毛往上挥舞，这样的话呢 ，PM50 到 PM10 之间的，实际上，我这插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 PM100、PM50、PM10、PM2.5 是已进入到人体的某个部位来这么设计说的。不是说随便找一个数，我们说这大小的数， 明白了， 就是因为 PM10 到 PM50 我们喉部大部分都能挡住了，PM10 就叫可吸入颗粒物就进去了，那么我再形象的说，我们那肺泡啊就像一个比如说一电影院，肺泡的门口啊能够进来的人呢、2.5微米，最大进了2.5微米，只要比这2.5微米小的都能进咱们肺泡里去了。您就理解这肺泡这意思，就是电影院这一门口，您只要是一胖子太胖了，2.3了，他进不去，2.5级以下都能进入肺泡的，所以我们要测量能够进入我们肺泡的小的颗粒是多少，因为这个对我们危害性更强一点，这是 PM2.5 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 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道理。 嗯 嗯。 那在家里头，您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 PM 2.5相对就能减少呢？ 啊，刚才啊，跟那个夏老师啊，我们也探讨了很多这个有关空气的这个事儿哈。 嗯。 咱们呢，先说纯粹一点。我其实空气的质量，它好多是互相这个指数互相拉在一块儿的。但是咱们现在呢，就说纯粹一点，就是让 PM 2.5 这个低，实际上呢，只有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只要是好，它数值就会低。这三个参数特别好理解，第一个参数叫做经过咱们这个过滤装置啊，一次净化率是多少？ 嗯， 您到底是90%多还是50%多还是40%多啊？这一个净化。这个呢，现在的尤其是介质类的这个过滤装置呢，都是还比较高的。第二个数值呢，是一小时您能让这屋里的空气净化几遍？ 啊， 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数字。当然，第三个参数呢，就是说您这屋别太漏风，您的密闭性要好一点。啊，所以说呢，一个小一点的屋子。啊，比如说100来平米的屋子，多用几个净化器，就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我看过很多网友所谓的他们自己的测评啊， 嗯、 说比如说，好，我要放一个家里的那种台式的净化空气的这种机器， 嗯嗯 啊，可能这一个机器只能管多少多少平米， 嗯嗯， 你如果要是屋子，比如说你这是两室一厅的， 嗯嗯， 那你就恨不得得。两个卧室各放一个，客厅还得再放一个，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是吗？ 您说的这个非常专业。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我朋友知道我是做这一行的哈，他们经常问我哈，说你给我算算，我们家得使多少台？我一开始呢还给人计算，我说你们家多大面积啊，房高多少？我算算空气有多少？这个够不够？后来我算了几遍，我就知道以后再不算了 啊。 就正常的房子，你只要告诉我几室几厅，咱别说咱300平米的那个两室一厅啊，就这种的不讲，咱们一般100多平米的，您说32厅，我就跟您说5台。 嗯， 您说两室一厅就是房跟厅的数加起来，就是您家要用的空气净化器的台数， 嗯、 基本上就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屋一个， 一屋一个，厅大俩， 除非你在意 啊、哦， 你在意还得问是一位还是两位，要每个卫生间里也再来一个， 卫生间如果没窗户的话，倒不一定用，因为它如果只是从卫生间的门进去的，您外头处理好了，卫生间一两平米，这个还 OK， 对对对， 当然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有很多新盖的房子啊，新盖的房子，它有很多的卖点。比如说这个房子在早期的时候的卖点，比如说类似于说我户型弄得特别好， 对， 然后有的人说卖点的就是我精装修啊，以多少钱一平米的价格我装修的， 对对， 但是这些现在已经不新鲜了， 嗯， 然后再往起就是说，哎，我这个小区的绿化特别好， 嗯， 除了这些现在又升级了，就是我现在专门跟某某公司一块合作弄整个楼的新风系统， 嗯， 然后这套新风系统呢，就像你身体里的毛细血管一样，贯穿到你的每个屋子。 嗯， 然后后来我也问住在里头的人，哎，我说感觉怎么样？说维子，你真的，我这屋子打扫一遍之后，这个新风系统开了以后啊， 嗯， 一个月，你到我们家摸，灯罩、桌子没土， 嗯， 因为新风系统嘛，不光的屋子里空气特别好，因为它那个窗户是不能全开的， 是是， 只能上开， 对。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想屋子里你要吃个火锅啊，吃什么，哎，味儿比较大，一点味儿没有。这套系统一直，你想，他在家抽烟抽的凶着呢， 呵， 没味儿。 嗯，可能闻不着了，也可能。 哎，就是所谓的这个新风系统，就是在楼里头安的这个，我是说整个楼啊，没说自己家里头安的这个， 嗯， 真的能起到这么大作用吗？ 实际上呢，我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住在您这样说的这样的楼盘里头的啊，当然就是我没有一个大那么大数据的统计，说每户都问一下它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以我得到的看到的，嗯，效果真的一般，因为它一套系统联系的这么多户，你比如说有人可能没住呢，他家的。有一些的空气是怎么样的 啊？ 或者有家里头，因为它很多这种还是地处风啊，像我朋友家那个是很好的很高端的一个楼盘，它是地处风的，所以有些家是不是掉进一些东西。那么我真的看到我朋友呢是把他地出风的这个出风口底下呀、啊、自己又买了一个过滤的东西，他怕那里头有些他控制不了的东西出来当然这个只限于我朋友家没有一个大的统计的一个数据是这样的。 明白了，这个新风系统啊现在特别火热， 对， 包括净化器也好， 对， 也都挺热的， 对对对。 而且呢这一段时间，因为随着这个大家对空气质量的关心啊关于这方面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了，最简单就跟口罩似的不同技术的口罩都开始出来了， 对对， 说最好的是胳膊上戴一个小风扇不断的在过滤着， 这都我都有研究， 这都有对不对， 自己弄一小氧吧 是这些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到底它能管多大的用啊咱们回来再说，因为空气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聊挺长的一个话题。对，咱们一会儿慢慢再说。我想问一个，就是 PM2.5 刚才你也解释了是什么东西啊。有些人啊都说这个，比如说我到您家做客了，咱们都说抖楞抖楞这个啊，你风尘仆仆的来了，您把这尘抖楞抖楞。我有一次也是去我朋友家，刚生的孩子说你在外边好好吹一吹。给我弄一吹风机，你知道吗？吹，我说呵，您这个进实验室了是吧？哎，我也吹一吹。他说，我说吹什么呢？他说吹 PM2.5 啊，把这2.5吹出去。我就想问问你啊，PM2.5 像您说的那么小，我能带进去吗？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不开窗户了，那是不是2.5就进不来了？两个问题。 好，这两个问题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咱们穿衣服。外面雾霾比较高的话，一定会带有一定的 PM2.5。如果您在门外头吹一吹，或者拿什么东西敲吧敲吧，它肯定不会给您弄完喽。但是呢，确实会少一部分， 还是有效果的。 就是说，如果您特别在意，其实应该在雾霾天每天把外衣都要洗了。就是您也不用太使劲洗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您经常穿一风衣最好，人说戴帽最好回来呢就是这个把外头的这些搁水里，哪怕头头呢他把这个 PM2.5 就下去了。另外呢 PM2.5 呢它有时候会扎堆儿，就是它几个呀就结合一块儿去了，其实结合一块儿了这个还倒好办。它就不容易像那么小的颗粒，它就进不来刚才我说的那个咱们电影院的门口了。所以呢这个是起到作用的，这是回答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室内跟室外的 PM2.5 这个呢咱们呢可以去，我今天跟夏老师说呢，我手机不带，我兜里都天天揣着一测试仪，为什么呢？去各种地方测，各种地方测来呢以支持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是这样的。直接跟大家说吧，就是如果一个屋里头不做任何净化的话，在高雾霾天，屋里跟屋外的比值大概是屋里是屋外的60%到80%。中间值，你比如说我们说是70%的话，比如说外头是500，咱们关门关窗啊，屋里大概是350。如果外头400、470、200万。就是关门关窗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越是两室一厅南北不通透呢越接近于60%。 对， 越是独栋大别墅五面朝外的呢越接近于80%。您还别看它窗户好。 这越通透越不好了。 不是，它通透，它有通透的好处。 哥哥这意思是说别墅窗户多漏风 啊。当然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好的一些窗户，但是它还是最后我们测的值会比较偏往80%这个地方去啊。所以呢其实我来咱们节目之前哈也听了听咱们这节目，我前头有一句广告词我听了就一下记住，特有感触，叫做家无关乎大小， 对， 只关乎生活。那么其实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想呢讲一讲就是大的房子是怎么治理的，小的房子有很多窍门怎么治理的，这不太一样。 好， 甚至包括您不装修咱们有没有一些措施怎么治理的。 行，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0-8501-3045。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用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876，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聊聊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家里边的空气的问题啊。 是的， 我们请来的专家呢是北京氧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的室内空气治理专家董谦董工，欢迎董工。 谢谢。 嗯，董工今天讲的很多内容其实对于咱俩来说都是空白。 哦，真的是，真的是。 是是是。 这还没有呢。后边你会觉得啊，哦，怎么会这样？就是你会颠覆很多很多你之前对空气治理的认知。 是， 真的。 我主要关心价格。这么便宜？ 有不需要花任何钱就能把你们家稍微能治理好的一点 用？呀呀呀！ 真的，就用现在的，就这东西，保证你们家全都有。 扇子。 电风扇都没有、啊、 那咱们抓紧时间啊，因为上一节最后嘛，董工说了两个方案，比如说大一点的屋子哎怎么弄，小一点的屋子怎么弄，哎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感兴趣。 嗯嗯， 是，先说小一点的吧。啊，比如说我们在小一点的屋子说要装修的时候啊，重新装修，那么呢我们可以考虑呢用信封配以家里头的刚才我说多台的这个小的净化器这种方式。如果您的新风呢就是实在是不好走管道的话，把也有的窗式的新风相对容易一点装，这是这样的。 嗯 嗯，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个基本理念啊，因为新风呢是外循环，它一直是把外界的空气 吸到里面来 的，那么它呢其实最大的作用是提高氧含量。嗯，还有一个，万一您家装修多少有一点这个有害气体呢，它来稀释的有害气体。当然在工业上用呢就是对节能很重要，就是你这屋啊换这么多空气就够了，您别大开着窗户，然后这个冷暖消耗的太多，它这个作用。但是因为它不可能大量的把您的屋里循环啊，因为制冷制热剂您要循环几遍，您这屋里的也冷不了也热不了了。 嗯， 所以呢就是说它主要是提高含氧量，真正解决您家问题的还是您一室一屋的这个净化器啊，包括厅可能大一点要搁两台。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哈，我们家现在不装修，我们家净化器的好买，几多少钱都有哈。 嗯， 我配上了，但是呢以我测呢确实是您关门关窗时间一长，这个二氧化碳的数值它会升高的。那这事怎么办呢？我有个方法，什么都不用买，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白天不在家里哈，大多数人不在家里头， 晚上回来我们做饭，我们会开抽烟机。开抽烟机怎么开呢？您最好是把厨房的窗户关上，然后把厨房的门开点，这样一抽，这个往外一抽风的时候啊，它不但从厨房的窗户往里进，实际上从您这个屋里每一个窗户缝以及门缝都进这个氧气含量高一点的空气。 嗯， 但是呢，这时候 PM2.5 可能高一点，那么两者这个舍其轻嘛，这时候呢您可以稍微进一点脏的空气，因为您室内还有好几个净化的装置，基本上到您睡觉之前这个二氧化碳就够了，您做这一顿饭。如果您比较介意睡觉的时候氧气低一点的话，您睡觉之前您可以再开抽烟机，这个以我测的数值，哎，数值又过去了， 嗯， 又就到明天了， 嗯， 啊，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都可以利用一些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家电的一些东西，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好一点， 嗯， 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这你看不费钱吧？ 不 还省劲儿，也不用扇的。 对对对，对， 你要实在觉得心里过意不，你就扇着也行。 是是， 更快一点。 是，就跟我们也请过那个绿植的专家。 绿植。 因为很多人说了，我家里装修完了， 嗯， 那可能有一些有害的气体。 嗯。 或者说我屋子里为了有一点湿度， 嗯， 这样的话养一点绿植， 嗯， 不是对家里有一些帮助吗？ 嗯， 而且呢，把家里显得生机盎然的， 嗯， 而且呢同时呢就有一些绿植，比如说像绿萝啊等等，可能会吸附一些有害的气体， 嗯， 然后我说哎，养这些会不会有一定的帮助？本来人专家说会有一定的帮助， 嗯， 我说那同样道理， 嗯， 那养了这些以后它通过光合作用， 嗯， 它对吧，它还得释放二氧化碳的， 嗯， 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养多了你在家里， 嗯， 你岂不是吸不过气来，就觉得， 嗯， 哦，老憋得很， 嗯， 后来人专家不用，你不用太操心这个， 嗯， 说你家里一旦养的跟原始森林一样， 嗯， 你才有这种感觉。 其实都没这个感觉，在原始森林里头都不会憋着你。 你看， 这个我也是有研究的， 嗯， 关于这方面的， 嗯， 王老师这个提到这个绿植呢，实际上绿植它是有几个作用的。首先第一点，它对有害气体确实会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呢是对加湿有作用。那么因为我很多客户包括很多朋友哈，就问我我们家装修完以后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处理比较好一点呢？那主要是讲的是干湿，你别让我这家具裂了， 嗯， 主要是的我这些有害气体怎么处理处理。我会给他这几个建议，我觉得呢今天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呢也特别简单，也非常容易。第一，我不是太建议用过多的碳包啊，因为它那个是等于是在碳的孔洞里吸附一点， 对， 实际上吸附的非常的少，完全不如绿植。 是 啊，这是第一点。在第二点说绿植挑什么，这个我也看了很多方面的书。以我个人的现在研究的东西是，您不一定非要执着于绿萝或者某种仙人掌。您就记住我这数，您看那个植物啊，叶子面积越大的，就挑这个。 嚯， 什么意思呢？您家弄一盆绿萝，它可能在处理，比如说甲醛和苯的时候啊，比那个稍好一点。但那叶子总数，比如说是一个就是发财树 啊， 那么多叶子， 明白？就跟那个芭蕉扇那叶子似的， 啊，是，就是说您，但是您这个绿萝等等的这个叶子的表面积太少，它能够加湿以及处理室内这些东西的能力稍高一点，不足以顶那个叶子面积是它十倍的这个概念啊。还有一个小招特别简单，比碳管用。我跟我的客户就说，您啊把那个澡盆续上水，所有的那个面池续上水，家里多弄几个盆儿续上水。您不是刚装完，然后比如说三个月才又入住嘛，您一礼拜啊去换一趟水去，又能它多少还能点加湿。另外呢，甲醛是容易水的， 对 啊，比较浓的甲醛溶液就福尔马林嘛， 嗯， 这些它能够抓取的这个甲醛的分子比碳还要多一些， 嗯 啊，所以这个特别简单，也不用花钱， 而且还能起到一定加湿作用。 对， 多用些植物，弄些盆水，就哎挺好。 你看， 养刺儿球不行， 哎，刺儿球也管用。 就一个 刺儿球不是一个球吗？ 但是它球的表面积，球的表面积不是刺儿的表面积，就是它跟能空气接触的表面积。 明白。 但是实际上刺球，我看的就是国外的书里头说，实际上用处不是太大的，因为它就连水分子都不愿意跟外头交换， 是， 所以实际上它能够跟外头交换空气，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对，就因为怕交一次好。一个月以后再说了，你想就这种情况下，那 这是貔貅属于 是 吧？只进不出，行 是是是。 哎，刚刚咱们就是说到了，如果您装修完， 对， 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能更省事儿？不仅省事儿，还有效， 还有效， 对不对？ 嗯， 您就别买那些碳包了啊，那个可能还不如一盆水呢，可能 对。 哎，接下来咱们不如就聊一聊。因为这也到了装修旺季了，很多朋友都开始装修了，估计北京都得上千家一块儿开始装，装完之后呢，一定会面临到这种空气治理的问题，室内空气治理的问题。 对， 咱今天也就正好说到了室内空气，咱就把它分析分析。 嗯， 装修完之后，我们的室内到底有什么？除了甲醛， 嗯，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最熟知的了。 对对对， 很多人闻着那木头味儿说，好呛鼻啊，这甲醛太超标了。 是， 但其实啊，原来我们也普及过，说这甲醛其实是无色无味的。您闻到的好像不是甲醛， 就主要闻到的不是甲醛，甲醛是应该是有一点刺激，但是它并不是说那种闻到的，比如说那种味道， 哎， 不是甲醛味道。 对， 就是现在已经升级了，就是比如说啊，像咱们开的车里头，买一些新车，据说现在测试了以后，甲醛超标的不多，乙醛超标的多。 哦， 乙醛是无色无味的。 哦， 而且呢，基本上不容易这个呀，不容易挥发呀什么的存在，这个比较可怕， 一直窝着是吧？ 是， 对。 来，咱们就来说说装修完之后，咱们究竟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有害气体？这些有害气体对我们到底都有什么危害？您来简单说说。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至于有什么危害，那可能就是医疗那方面说了。反正这东西危害都挺大啊，这 是 第一点。那么，咱们就是把，我觉得是在气体这个有害气体这块，咱们分三块来说。一块呢是甲醛，一块呢是这个苯类啊。甲醛当然是醛类，也不只是甲醛了，就像那个王老师讲的，还有乙醛等等。第三块就是所有的东西 TVOC， 其实 TOC 啊，它是比较追着甲醛的数值走的啊，所以其实也可以不讨论它，甲醛高它跟着就高。 嗯 啊，那么如果说醛类和苯类两个说谁更坏一点的话，其实还有更坏的。 哦，还有更坏的 啊，就是这俩有相对更坏的。 哦 啊，相对来说醛类更坏，它最主要的一点呢是它下降的速度比较慢，它会在装修的几年的时间里缓慢下降， 就是存在的时间有点长， 存在时间比较长。这个苯类呢，会在几个月之内呢，当然后面也有，它在几个月之内比较明显的下降。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装修完测的甲醛数比较高，问题更大一点；测的苯类高一点呢，还可能就是三个月几个月啊，我们这个数值就自然就会好一些。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甲醛它得慢慢来释放。 对， 那个苯呢，很快，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它就差不多到了一个相对的低值 啊，相对低， 然后再慢慢的没有。然后剩下的 TVOC 呢？这个可能是 跟着这个，其实它跟那些参数是一块走的。 哦， 它是跟那些一块走的。 好的，好的。说到了这些东西的话，刚刚咱们介绍的那些方法，对这些东西都管用是吗？ 实际上是这样哈，就是你要是关于这个有害气体，它有专门的一些物理指标来干预这个。对于有害气体来说呢，它第一要换气。这个屋里要换气，当然了，就是室内空气治理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而且它很多参数是连在一块儿的。可能你这个好了，那个就坏了。咱比如说哈，现在雾霾特别大，我以为甲醛高，我窗户全开开，那咱 PM2.5 就高了。那但是呢，只针对它来说，你通风它是有一定好处的。 啊，当然了，还有呢一种技术呢，叫光触媒技术。光触媒技术呢，每次能够处理有害气体的百分比并不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量的，就是每小时多次循环的话， 嗯， 它这个整个这个水准，这个有害气体水准也会低。简单的说就是这些有害气体是持续排放的，您这块呢是持续治理的，或者持续跟外头交换一些的，使它的这个有害气体的含量就会低。 嗯，其实在我们之前聊的时候啊，我也说，我说甲醛啊，这个苯啊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是。 董工呢就跟我说，其实除了这些，你可能还忽略了一个东西。 嗯。 是什么呢？干湿度。我说诶，干湿度会对室内空气有什么影响吗？因为在我们直播间啊，就有一个这个干 湿 度 表， 湿 度 表， 湿度表。 这个湿度表呢，经常我们也没怎么去关注过。一般呢，可能我们养一些热带植物啊，我们可能会关注湿度怎么样啊。 对。 其他的时候还真的很少会关注这个。那干湿度对空气，室内空气，它影响大吗？ 影响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是这样的哈，是越大的房子影响越大。最重要的是越大的房子它越难处理。 嗯， 越难处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几十米百十来平米嘛，哈，可能你搁几个加湿器它还是管一定用的，或者我们再多搁一些花它是管用的。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别墅，这个您弄点花， 嗯，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哈。 它的数值是上不来的。 嗯， 这个稍干一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干湿度啊，一般说是40%到60%之间， 嗯， 是很舒适的这个度。 对 啊，70%到30%多啊，您可能咱们也不一定体会出来。 嗯， 但是有一些大宅在制热剂的时候没有有效的加湿，真的是10%以下的时候，都奔那零去的时候，就是一点儿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那感觉非常明显， 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燥的慌 啊？对， 嗯， 非常的干。 嗯， 看来这也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今天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聊不了了， 对 啊，咱们等到下周的时候让董工再来我们节目。 好的，好的，好的。 不仅聊聊这干湿度的问题，同时咱们也聊聊究竟该怎么选择这些净化设。 是的 啊，优缺点到底是什么？嗯，谢谢董工今天的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两位老师。 哎，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就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吧，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